快，唔使运动得好身材，开心 party 开就开，只啖一杯就即刻来，卡拉 OK 攞晒彩，差妹赢亲几位袋，搞笑人我咁精彩，身家多到唔怕我落台。最可爱，肥鸡欣赏你嘅天才，因而摆够四围台，大路条条为你开，财色兼收多姿彩，不劳而获你好应该，点样慢慢起大彩，请金山进玩博来。出入平安，利是到来。 恭喜发财，利是到来，出入平安，心想不由龙马精神如手，如春重逢高升一月晴天，身体健康，情绪又立，何以进步一丝半解情长，得以长期坚守，都成四流，东方不败，财经三稳，一步不败，战队六六金运满屋大厦，三方战无不胜，一战双雕下降，天马鹏州韩国娱乐神掌，金鸡独立，齐人之福一串回。 来阴灾兼有灾，得闲揾下我开台，欢喜到来又兼出彩，大家富贵奔人来，想爱边个任你爱，想开果饭果饭开，祝你今年好好彩，恭喜你合皮喜事来。 食货